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科学新知。先说很多人心理和生理的一种感受，有些人呢喜欢喝咖啡，但是有一些人呢觉得咖啡的味道虽然香，但是喝下去之后呢，心脏啊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啊，就咱常说的喝完咖啡之后呢会有心慌。这心慌呢就会让人下意识的认为说，哎呀，这个咖啡是不是对于心脏不太好呢？好多人呢就认为说，嗯，有心脏有点问题呢，可能就不要喝咖啡了。但是最近呢，有相关的瑞典的研究人员呢告诉我们，虽然有人喝过咖啡之后会感觉到心悸，不过呢经常喝咖啡的人当中啊，并没有发现饮用咖啡能够导致呢室颤、房颤等一些真正危险的心律失常。相反呢，咖啡倒是降低了其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刚才呢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说了一个这样的研究的结果。这是研究人员呢通过数据啊汇集了在过去12年当中监测了25万人喝咖啡的习惯所得出的数据，并且呢是通过分析呢其中一部分人的健康数据来得出了以上的结论。所以呢，喝咖啡会导致心脏病，或者说会让心脏不适的人出现心脏病，这个说法呢还是不严谨的。相反呢，喝咖啡对于人的健康现在倒还是发现了许许多多一些可能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好的效果。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呢走入今天周末的话题。要聊到的是对于很多人的出行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这就是飞机。基本上啊，咱们国家现在运营的飞机呢有两个品牌，就是这个商用的飞机，一种是波音，一种是空客，这是比较多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喷气式客机。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讲其中的一家波音公司。为什么要讲波音呢？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就知道了，请您继续收听。及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飞机的事儿啊。提到波音公司，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客机的名字呢大家都管它叫做波音客机。实际上现在呢在中国所运营的民用的喷气式客机中啊，大约有一半就是波音飞机。包括呢这两天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咱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去美国所乘坐的专机就是一架波音747-400型客机。波音公司呢过去也曾经说啊，中国呢参与了所有波音机型的制造，包括大家熟知的737啊、747啊、767啊、777啊，还有呢最新的型号787梦想客机。不久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消息呢，是波音公司和中国商飞呢签订了一个合约，将会呢在中国要落地波音公司的完工中心， 究竟什么是完工中心，和现在呢已经在天津啊投产运营的320的这个工厂，空客320的工厂有什么样的区别？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王亚楠你好。 易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久没见面了啊。 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一来呢，就跟大家来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事情。你对于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言，能够去制造飞机，包括呢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的像空客的总装的工厂，以及呢即将来到中国的波音的完工中心。哎，我注意到这个名词的区别，完工中心和我刚才讲到的总装工厂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这两者区别很大。空客在中国的320工厂是一家总装工厂，换句话说这里面有总装线，那么空客飞机的各大部件都要运到这里来进行最后的装配。但是完工交付中心呢，则是另外一种加工设施或者说生产设施。它主要的使命呢，是对已经完成总装的飞机呢进行一些舱内设施和系统的最后的安装调试，并且对飞机进行外部的喷涂和装饰，然后在这里正式的向客户做一个移交。这就是所谓的完工交付中心。 这有点意思，是这商品出厂之前最后打包装，印点什么名牌号的价码印上去，这就可以出厂了。 对，有一些生产，但是规模不是很大 啊。所以这个就是完工中心，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叫总装厂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 没错，我们可以把这个完工交付中心看作是一个整个飞机生产装配的最后一个环节。所以说虽然它不是一个装配生产线，但是它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波音把它的市场的重心更多的在向中国转移，那么不排除未来波音的供应链可能会向中国移动。 在不久之前我们也从新闻当中看到呢，中国也和这波音公司签订了300架飞机的大约380亿人民币的一个 很大一个单子 啊，这个大单啊，这个大单下了以后，300架飞机未来不久之后就会从美国来到中国。但是同时也是讲到了这个完工中心，那么这个完工中心的作用就等于说，这些飞机呢快来到中国之前，先去完工中心做最后的这一部分的生产和包装，然后接下来再交付使用。我这么理解对吗？ 没错，是这样的。那很有可能我们中国在美国波音采购的这些飞机，那么未来他们会在中国的完工交付中心向用户进行移交。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呢，说明波音还是很重视中国的市场，因为有一种预期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可能需要6000架以上的民航客机。 6000架。 对，那这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那无论对哪一个生产大型的飞机制造生产企业来讲，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市场。 但您说到这儿，我就有点不太理解的是，既然您刚才提到波音呢是重视中国的市场，它为什么只是装一个最后打包装的这个小车间来，没有把整个的生产线移过来呢？而且就是虽然说这是波音首次将它的生产其中的链条的一部分啊延伸到海外，但这毕竟不像是我们传就是大家心理上认为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工厂。 要知道，作为像波音和空客这样的全球实现正在进行全球化的这样的大型企业，它的供应链是像工艺品一样的非常严密、科学、组织有效的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链条。那么这个链条无论哪一个环节你要发生移动，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管理上的移动，它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举措。那么如果你想改变它的话，那么从最末端的完工交付中心开始移动是一个比较稳妥和有效率的办法。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波音现在把它的末端正在移动到中国来。那未来它可能会像一个长龙一样的一节一节的向中国来倾斜。那如果它现在就把一个总装厂向中国移动，一个是时间可能会花得很久，另外一个可能会给它原来已经成熟的供应链制造出一些额外的管理成本。这是一个可能会构成一些负担，因为这个工作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周密的组织。 因为生产飞机呢，我们坐飞机的人就觉得哦，这是个大飞机，但是当真正生产的时候，却是像您说的有点像艺术品的制造一样，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是非常精细的一件事情。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听说波音在美国西雅图工厂的这个工会实力很强大，老是逼着这个波音要不然给他们放假呀，要不然就是涨钱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想多挣点钱嘛。说这波音公司呢过去已经向美国南方 把工厂都搬过去了，说接下来有可能说你这工会再逼我逼得紧点，我搬到中国去，没准这也是给他们自己工会的一个信号啊，我先把这个完工中心搬过去，以后你们再闹，再闹之后我把工厂也搬过去啊，看你们以后吃什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考虑？ 从大的从人力资本这个成本上来看呢，美国的人力资源成本显然是比中国要高得多。 嗯， 即使中国今天的社会生活水准在不断的提高， 嗯， 我们现在可能在竞争力上，人力资源的竞争力上已经比一些东南亚的国家要差一些，但是跟美国相比仍然具有显著的优势。 嗯， 波音呢一直以来其实在美国内部有一种批评，就是说波音这个这么一个帝国型的企业这么庞大，但是多少年来从全球各地赚了很多美元， 嗯， 但是他一直坚持把这些美元放在自己的国内， 嗯， 实际上指的就是他把他的主要的生产设施全部集中在本土， 嗯， 全球化的进展相对来说缓慢。 对， 其实波音在新世纪，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开始启动了这项工作。现在波音公司在海外的员工已经达到了3%， 哦， 那这个比例可能未来还会上升。 嗯， 所以波音已经意识到，它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促进它降低成本、有效的利用全球最好的资源的一种方式。 嗯。对，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波音787，它其实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采购的一个很标准的案例。你比如说像日本的一些公司也帮助它来生产一些零部件，其中电池也是由松下所生产的。 对，然后还出了几次问题。 对， 其实日本参与787的参与度是很高的，达到了将近1/3。 嗯， 那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是一种理想的全球化，因为理想全球化可能我的生产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国家，而是真正是集中这个全球的有各地有优势的资源。 嗯， 因为发展到今天，信息和物流都已经不再是问题。 嗯， 关键是看你怎样科学和有效的去管理它们。 嗯，对，这谁家做得好，而且做得好之后还能够快速的运到我这儿来，能够给它很好的装起来。 没错。 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是提到波音这家公司呢未来交付到中国的就落地在中国的这个完工中心呢，目前只是针对于737这一架飞机是吗？ 对，现在呢波音考虑的是737在未来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还是一种大宗产品。 嗯， 它的交付数量可能是最多，市场需求潜力也是最大的。 嗯，为什么呢？ 因为波音737在这种载体的中远程客机上来讲，它一直是主力军。 嗯， 也就是737和空客的320一般在这个市场范围内是平分秋色的。 嗯， 甚至波音有的时候还能够风头更盛一点。那这作为这样一款主打产品，率先把它的完工交付中心向中国移动，实际上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 它是卖的最好的。 对对对，你肯定把大宗产品先挪。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现在落地的是完工中心，未来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产业链落到这边来。您能不能跟大家呢简单的说一下，一架飞机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生产流程，最终可以来到机场，让我们通过登机桥，哎，坐到里边去？这个是得需要非常繁琐的过程吗？ 我们可以粗略的划成几段，就是零件。 嗯， 那么零件和组件就是相当于很小的部分。那再上来呢，就是用零件来组成部件。 嗯， 那最后部件是运到总装线上进行总装。那像一架飞机有几十万个零件，它的供应商可能多达数百乃至上千家，分布在全球各地。你要把这些零部件生产厂家的零件集中到某一个你理想的生产设施，去装配成组件，最后再把这些组件再从各地第二次运到总装线上。 嗯， 你想这个过程有多复杂。 嗯， 实际上现在对于像波音空客这样的企业呢，它已经在科学的梳理它的供应链，让它上一个等级。什么等级呢？就是很多的生产厂直接向它提供大型组件。 嗯， 就是它把一些组件的安装向下移动，在供应链上下移，那么会降低它的管理成本，降低管理风险。 嗯， 但是这种过程本身是科学性和复杂性很强的。换句话说呢，像波音和空客这样的企业，他们并不是仅仅赢在技术上。 嗯， 在管理上，像波音明年就是100周年的诞辰了。 嗯， 那空客生产民用客机也有70-80年的历史。那这样的企业在如此长的生产这个经历里面，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供应链的管理经验。你想一个企业要管理成百上千家分布在全球各地、习惯不同、员工来自的民族不同这样的供应链有多复杂？ 对， 就像是大家过节放个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时间休息。哎，比如说我这工厂里面，或者我这个办事处有其他国家的雇员，他们要休息了，他们那摊事儿怎么办？所以很多细节想起来就会发现，哎呦，这全球采购或者这么大一家公司，这做下来还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起来呢，我也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就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那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咱们自己的大飞机 C919。C919 呢，也是商飞的项目之一。而这一次呢，刚好就是中国商飞和波音公司签的协议啊，把波音的工厂引到中国来。但是商飞自己也要做 C919，这我就有点看不太懂了。这不有点引狼入室的意思吗？ 那对，有些人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这样看。首先我觉得从中美的两个大国的新型关系上来看，其实这次我觉得习总书记跟美国去签署这样大的订单，首先就表明了中国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嗯， 就是中国国家战略已经是既定了，就是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民用客机，无论是小一点的 ARJ21 也好，还是大一些的 C919 也好，但是我们是开放的心态，就是我们自己生产民用客机，但是我们不会就此封死了来引进西方优秀客机的这个大门。 嗯， 我们是市场是打开向西方的， 对， 只要你的产品优秀，那么我们就给我们中国的乘客提供这样使用这样产品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大的战略。那从小的方面来看，中国未来需要这么多的飞机，300架飞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比重， 跟您说的6000架比起来， 没错，这个数量还是小之又小。 对， 那么中国的市场未来的估计实际上很有可能，我觉得要超越这个数字。 嗯， 因为我们的民航和通航的需求量太大了。 嗯， 那对于对于中国的商飞来讲，它的市场前景不会因此而变得狭窄，相反还有有利的条件，比如说随着波音的完工交付中心落户在中国，而且还是跟商飞合作，那么可能意味着商飞本身，包括商飞旗下的供应商，甚至是中国很多个精密加工制造的供应商和航空制造业内部的一些成熟的供应商，有机会跻身到波音的供应商链条去。 嗯， 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厂家有机会跟波音走得更近， 近水楼台先得月， 有机会为他们提供产品，这本身给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创造了机会的。 嗯， 那另外一点就是波音公司也可以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企业，因为传统的认识可能是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是不是真的就是永远停留在一个相对不是很高的层次。 嗯， 但实际上可能波音公司走到中国来，他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工业，那中国制造在向中国创造转移的过程中，实际上需要跟这样的大型企业去紧密合作。 嗯，那您看来，如果说商飞跟波音合作的话，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能从他那儿学点什么？这就有点类似于像当年我们引入很多国外的汽车制造厂，你比如说现在的像上海大众啊什么一汽大众啊，都希望说以这个技术换市场。但你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咱们自己的独立的国产品牌还是没有人家进口品牌卖得好，我就很担心说把波音引进来，未来这个商飞我们自己做的 C919受到挤压，这可怎么办？大飞机这个可是一个大国实力的象征啊。 嗯，实际上现在在民用飞机市场上，它的产品已经细分了。 嗯， 那换句话说，有人愿意用很高端的飞机，那很昂贵的飞机，也有人愿意要这个价格相对低一点，但是性能呢是中等以上的飞机。 嗯， 或者说不是最顶级的产品。那么这样说来呢，中国的 C919 它仍然有着很好的市场，而且919它的改进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嗯， 那么可能现在出来的919可能跟现在的737是同一个技术水准，那么未来的919可能会达到737最新的改进型的水准，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改进型号出台。 嗯，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市场还是会有的，特别是在你以一种非常灵活的营销方式来运作你的市场的时候会更好。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合资的金融租赁公司就愿意要中国国产的飞机进行这种租赁服务。 哦， 您提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平常大家出门坐的飞机看到的都是空客呀、或者波音啊比较多，320、737比较多，就下意识的认为说只要全世界是个机场都得飞这种飞机，但实际上就是更穷一点的国家，他们可能飞的飞机会相对的这个机型没有这么先进。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国产的那个涡桨的新舟60，在有很多国家其实卖的也还不错，就有很多国家他们飞的飞机就会相对便宜点，这未来就是我们的市场。 对，实际上这种像你说的小型的涡桨的支线客机，它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欠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在美国、加拿大这样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也有很多这种支线客机用的就是这种涡桨。实际上就是它是用这种小型的飞机串联起很多密集的这种中小的机场，然后用它来把这些中小地区去联系到大型的机场，最后再用大客机去实现这种大型机场点对点的飞行。所以在国内的这个网络呢，它是需要不同的产品的，市场是永远是有的，不用担心抢手进来。当然抢手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它对于你自己是一种鞭策和激励。 对， 那也意味着就是要求你至少要跟人家做到旗鼓相当，你才能占据到可观的市场份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因为我想起波音空客，我记得空客一个高层管理人员其实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从历史上看，包括到今天，我们是要感谢波音的，正因为有这样强大的一个对手存在，不断的推出新的型号，所以才迫使着我们不断的在创新上去下功夫，迫使我们不断的拿自己的新产品去跟他竞争，实际上最后两家实际上都得到了发展。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推动人类在社会当中进步有很多的元素啊，这个竞争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说没有竞争，只有一家垄断、一家独大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新产品。无论说是从它的高效、从它的安全上来讲的话，可能没有像今天做的这么好。 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逆向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把大门关死了，从今天开始中国不买空客的飞机，也不买波音的飞机，好，现在我们全的勒令这个商飞完全自己来制造一种先进科技，这个在今天的全球工业化的浪潮中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现在就认为它是不能实现。 对，不可能啊。 对， 你从很多的细节来讲，比如说最基本的发动机的问题、发动机的寿命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飞机设计的问题，以及这个咱就不说那个试航认证吧，就是你这个产量啊，然后相关的这个技术标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没错，在整个产业里就像是一个全球的行业在共同参与的一场游戏。这个游戏是全球的玩家一块在玩，那么有人玩得好，有人玩得差，但是可能都不会轻易出局。但是如果你关起门来把自己隔离开，那个时候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出局了。所以这个产业化的浪潮一定是要勇敢的去迎接它。 您这番话说的真好。刚才呢提到了波音啊，您还讲到一点，说波音呢在这么多年来的不断的努力，推出了很多新产品，才让空客也继续在努力，继续在往前走，这也是有一点后面被人追着赶着的意思，促使了自己不断进步。其实波音这家公司呢，从历史上来讲，它也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也值得今天我们来聊到波音的时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和您讲一讲您所不知道的美国波音公司。几天前，美国波音公司与中国商飞签订了在中国建立737飞机完工中心的合约，这是波音公司首次将其总装生产系统延伸到海外。什么是飞机的完工中心？这里将要承担飞机的哪些制造工作？完工中心对于选址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在和波音的合作中能有什么样的收获？波音这家航空巨头在过去又历经了什么样的发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降落中国的波音工厂。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的话题，降落中国的波音工厂。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再次欢迎亚楠，你好。 玉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下时间我们到了讲故事的时候，跟各位来聊一聊波音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我大概看了一些资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玩。你看啊，1916年7月1号由威廉爱德华波音所创建，1917年呢改名为波音公司。而在波音公司的前期，竟然和中国人也 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波音公司呢，在后续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市场包括中国人也是起到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这一部分就请您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过去的这段历史时光。 这次习总书记到美国第一站是西雅图，实际上还是蛮出乎我的意料的。 嗯， 而且到西雅图之后就在波音公司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参观，同时签下这么大订单。 对， 实际上我觉得在是有历史意义的。 嗯， 那什么意义呢？因为波音公司跟中国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可以说波音公司在中美的友好关系中是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如果你到波音公司的网站看它的历史那个板块的话，你会看到两张照片。都是挺帅的，一个是西方人，这个人呢咱们可能名字熟悉，但是照片对不上号，其实那人就叫威廉波音。一个还有一个很年轻的中国帅哥，那个人就是王柱。 王柱这是什么人呢？ 王柱呢是波音公司的首任总工程师，而且他是中国人，是100%的中国人。波音公司成立于1916年，而就在那年的晚些时候，中国人王柱当时也是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从美国的麻省理工航空工程系毕业，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一家私营的小公司，那家小公司的老板就是威廉波音，而威廉波音本人也很有意思，蛮励志的一个人物，他原来是个木材商，那后来就因为当时的飞机主要构件也是木头，后来就转，当时飞机很火嘛，他就转行去做了飞机制造，当时的飞机制造没有现在这样高大上，就是其实来讲也是很简陋的一种工业产品。但是波音公司在1916年到1917年年初的时候却遭遇了困境，本来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这不刚刚创业没几年就困境了。 对，创业肯定开始就是困境了 啊、 什么困境呢？飞机卖不出去。当时波音公司跟美国海军签订了一笔订单，是向美国海军交付这种水上作战飞机，实际上是水上侦察机，而且还可以投放鱼雷，但是产品在试验中总是性能不达标。就在美国海军都要取消订单的时候，王柱到了波音公司，担任了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王柱在波音的一年多时间，主要的精力就用在改进这架飞机的设计上。凭借王柱的才智，他全新的改进了这款飞机，结果海军在测试中一举通过。海军给了波音一张订单，58万美金。 那个年代的58万美元了不得。 1917年的58万美金，相当于我估计至少要翻到现在的20倍左右了。 所以就是因为王柱的辛勤努力，让波音公司在开始的时候活了下来。 对， 而且现在我们讲这个王柱的名头叫波音公司的总设计师、 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啊，觉得这个名头好大呀。那你想当年有多少个制造飞机的公司？而且王柱也是刚刚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一个大学毕业生。 对， 这个大学毕业生呢，加入到了这家公司。先不说别的啊，你就看现在有多少毕业生毕了业之后愿意去加入一家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一个名校毕业。所以我觉得王柱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挺有眼光的，或者说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自信的一个创业青年，这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对，没错，王柱这个人呢是聪明好学的这样一个人，他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读过书，在英国读的是阿姆斯特朗海军工程大学，这也是个老牌的院校，所以他本人有着非常丰富的工程知识，再加上后来又专修航空，所以造诣很深，他后来在中国的航空工业史上其实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在波音的那一年多时间是他最辉煌的顶点，因为可以比较负责的说，如果没有王柱，波音公司可能很难撑到1920年，因为那时候公司是很艰难的。你想，一家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下，什么样的公司会请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当总工程师呢？ 对， 说明波音公司当时在美国飞机制造行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不高的。 所以从这个事儿呢回头讲来啊，说很多这些大企业现在看来这种跨百年的企业啊，哎呀，如今是庞然大物了不得，但是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摸爬滚打过来的，其中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很多我们讲来说一些通用的一些规则，比如说你的坚持、你的努力，你是不是用对了人。 波音公司永远记得他起家时的艰难和创业历程，到今天为止，当年威廉波音和王柱造飞机那个木板房车间还保留着， 哇， 供波音和他来这里的游客参观和瞻仰。而且这个木板房实际上已经不在原址上了，是整体搬迁到了一个适合保存的地方。那因为原来的那个地方要被征用，所以保存的现在非常好。那个就是波音的起点。 我们可以看得到，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得到，就是说这样一家百年企业，它是很珍视它的发展历史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 嗯， 靠着这些新人，因为王柱当时也是新人，波音虽然原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在航空上他依然是新人， 对，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人最后成就了一个帝国型企业的神话， 嗯， 所以说像今天年轻人看来，其实神话也是普通人创造的。 哎呀，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励志，很好很好，别老想着都进什么大公司，进大公司啊就只能当一个从底层做起打杂的。你看看人家王柱一开始就慧眼选中了波音，今天讲来这可是世界级的巨无霸呀，能够生产这种大型的商用客机的不就这两家公司吗？一个波音一个空客。我们回头再讲来波音跟中国人后面还有其他的故事吗？ 波音跟中国的渊源是比较深的，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故事，就是波音有一位义士叫肖特。 嗯， 在1932年的时候，这个肖特干了一件让中国人非常感念的事儿，到今天为止，很多熟悉抗战史的人都不会忘了肖特义士的名字。 嗯， 1932年128事变，当时日军呢航空兵大举轰炸上海，而肖特当时的身份是波音公司的一个试飞员兼推销员，相当于一个产品的经纪人吧。 嗯， 他是负责向中国政府去推销飞机的，同时他也负责试飞和表演 啊，会开飞机的产品经理。 对，哎，对，这个理解很精到。当时肖特是开了一架波音的218型战斗机，是一架样机，到中国去进行转场飞行，实际上是准备交付飞机的。那他在上海的附近看到日本的轰炸机正在大肆轰炸上海的平民设施。 嗯， 肖特本身也不是军人，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和残忍的行为，他于是驾着飞机就冲着日本的轰炸机就边开枪边冲过去了。 哇， 那么 干得好。 对，肖特呢那次射击呢，他击伤了日本的飞行员，同时也打死了日本这个轰炸机后座上的机枪射手。 嗯， 但是在过几天之后，肖特在同一地区进行转场飞行的时候呢，他就被日本的战斗机航空战斗机编队盯上了。 嗯， 那肖特在以寡敌众的情况下，因为他就一架飞机， 嗯， 那后来他被日军击落牺牲了。 哎，真可惜。 那在牺牲之后呢，中国当地的军民为他建了一座纪念碑。 嗯， 纪念碑上我就记得写的就是义士肖特之墓。 嗯， 那肖特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见证了当时中美的这种深厚的友谊，因为当时中国是处在被日本人侵略的这种格局下。 嗯， 而美国人虽然当时没有参战，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平民身份，特别是还是一个公司的产品代表， 对， 他却能义无反顾的去帮助中国人去抗击侵略者，这个行为到今天为止中国人其实也没有忘记。 嗯，今天呢也是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又和大家来分享了这一段往事。其实我们再往下讲波音的公司这个故事会有很多，和中国人的渊源也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一抬头一看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差不多了，要感谢王亚南先生做客。我们今天是讲了波音的工厂，这个完工中心未来会落户中国，现在还没有确定它可能会落户在哪里，有一说是在舟山，也有一说可能会在沈阳，这个最终还没确定，在您看来哪里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二选一的话，我觉得舟山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这样的工厂有几个要求，第一是交通一定要便利，有海运的便利和空运的便利。 哦， 你想靠近海，有海，我大型部件甚至可以船运， 对， 那么成本是要低一些。 嗯， 那另外一个它有可扩展性。 嗯， 比如说今天我只建了一个交付中心，但是周围一定要有扩展空间，未来我的总装厂要落户的话就需要毗邻这个交付中心啊。 嗯， 所以这个战略考量是一个很慎重的过程，但我想从地理上来讲，舟山的优势似乎要明显一些，而且它毗邻我们比较发达的华东一带。 嗯， 那么这地方的加工制造业和物流都很发达。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点。 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谢谢亚南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又要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大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书名被错印成《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